是深渊的水影。每日背上一身苦困，后悔与唏嘘，你眼里却此刻充满泪。

枕边，若不是那一眼辗转的相思，爱依然用一世不自知。到如今满城风雨也别解释，用尽天下的钥匙难解人间的相思。 世界彻底搞满，清清楚楚只得我。 直到这世界彻底瘫痪， 剩下自己在游牧。 来拥抱着我，仍成漩涡，燃起那热吻背后万尺风波。 将你连同人间浸没， 我爱你亦是那么多。来拥抱着我，从我脚尖亲我，灵魂总算向着洪水跌落，恋爱在蚕食我， 如地望天罗， 不顾后果。 这贪欢野的我， 是谁在吞没谁也 奈何？是谁未卷入谁陷阱？ 这曲线 原地转呀转，堕进风眼落月， 世上万物向心共存， 沉没湖底欣赏月圆。 笑与泪都分享，关情节都跌宕。我 们不散场。